曲，这是来自于张雨生所演唱的《大海》。1985年，张雨生一个人去了台北读大学，但是台北离家的这段距离却没有阻隔他和妹妹在音乐上的交流。那个时候他们常常打电话，而且每一次通话都会聊上几个小时。宿舍的室友们以为张雨生交了女朋友，可是这样甜蜜而美好的时光持续不到一年，便传来了噩耗。他的妹妹张雨仙在骊山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溺水身亡了。多年之后，张雨生回忆起那段经历，他说，从头到尾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这个伤口一直在我心中。他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懂事，而且歌声又是那么好。老天真不公平，妹妹一直比我更爱唱歌，而且唱得比我更好，结果对于张雨生来说，妹妹去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那段时间心里不断有个声音告诉他，喜欢就赶紧去做。就这样，一直内向害羞的张雨生报名参加了当时的木川民歌比赛。他带着妹妹的音乐梦想，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就在台湾歌坛崭露头角。但是张雨生始终却忘不掉那个爱唱歌的妹妹。某次他在海边拍摄 MV 时，他望着大海，眼里满是落寞，而这一幕就被他的好友陈大力看到了。陈大力便找到了陈秀楠，为张雨生的妹妹创作了这首歌，而大海就是这么诞生的。也许正是因为张雨生饱含对妹妹的思念，这首大海才会如此动人吧。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追求一种意义。 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李玟《猫》。 晚上难掩什么不出声，紧抓在窗门，看对街的街灯，来往的行人，锁上门，心跳门，等爱的人，冷冷的眼神，想不清却又幸福，妈妈感觉贫贱，爱情伤痕，别碰，面对爱，别认真，习惯性靠近人，态度谨慎。在窗门，看对街的街灯，来往的行人，锁上门，信号门，等爱的人，冷冷的眼神，想无情却又幸福，妈妈感觉阴晴，爱情伤痕，别碰，面对爱，别认真，习惯性靠近。 Yeah. Coco 的这首《猫》之后，我要跟你说到的是一部有关于猫的电影，叫做《猫与桃花源》。对，它是一部国产动画片。其实我看这部动画片主要是冲着导演兼编剧王威的名号去的，相信会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对这个名字还是比较陌生的，但是我要说他是土豆网创始人的身份，相信会有很多人会哦，是他。对，曾经是国内最大视频网站的老大，在土豆被收购之后，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做追光动画，于是他一心一意地投入到了咱们中国动画事业当中去。我特别佩服王威的一点就是他一直坚持搞原创 IP， 从2014年的小试牛刀的小夜游，然后到2016年大正七号做的第一部长篇小门神，再到去年的阿唐奇遇，可以说是题材各异，都有着全年龄段的可看性，不一味的低幼成年人，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看下去的，当然也不会有什么血腥和暴力。猫和桃花源，我认为这部电影对于王威和他的追光动画来说是一部承前启后的比较成熟的作品。这个动画的故事讲述的是钢筋水泥的现代都市里，单身的女主人养了一个叫毯子的猫和他的儿子斗篷，两只猫一直过得非常安稳，直到有一天女主人又养了一个金刚鹦鹉，他对斗篷描述了外面的世界。一直都闷在家中，经常跳上窗台眺望外面的世界的斗篷，是被鹦鹉描述的场景给吸引了，决定出去闯荡，寻找那个传说中的猫的桃花源。说实在的，整体制作水准上已经算是国产动画片里面的一流作品，虽然很讨巧，因为两只主角的猫都是短毛，少了很多长毛的那种渲染难度，但是大量的场景刻画还是体现出了创作团队的技术实力。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把这部动画片找出来看一看。我们来听这部影片的宣传歌曲，许巍《无人知晓》。 激烈，情感的再激烈，也像花瓣凋谢。被撕裂，有些梦被撕裂，至少他还深爱，给你狂野，任你流血。没有谁能带你体会你自己，体会没人知道你拥有的宝贝，好心肠。

醒了是谁家人，朝飞暮卷烟波花船，满园春色关不住，冥冥之中却随去路中。 这是来自于卡奇社所演绎的《游园惊梦》，我相当喜欢这支音乐组合，因为他们对于传统艺术的表达也会有自己的小心意，让更多年轻人对这种艺术形式也有所了解。《游园惊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对于这出戏昆曲又有多少了解？我记得于丹老师曾经说过，我喜欢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叫做昆曲。他认为昆曲那种细腻婉转精致唯美的特点，完全是可以作为一种元素进入当下的时尚生活。比如说我们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做慢活的生活方式，所谓慢活，它指的是我们每天可以做一些从容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练练瑜伽啊，过一过环保的生活方式，能够节约能源，能够有大段的悠闲的时间与家人与朋友一起来分享，所有这些健康从容的生活方式就叫做慢活。而这种慢活的例子和元素在昆曲当中，有人认为触目皆是，于丹老师就强调说过程非常重要。牡丹亭当中，杜丽娘因为梦中遇见了俊逸的书生柳梦梅而情不能自己，醒来之后便要去寻梦，并因梦而亡又因梦而生。那我们往往就要问了，这种追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种投入又是否值得呢？于丹老师回答说，其实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整个过程。过程关乎人心，不仅体现了一种意愿，而且还体现了一种能力，能够享受过程，也就是能够享受人生。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嘿，好像一下子对昆曲又肃然起敬，好奇了起来？哎，下次哪里有昆曲演出，都不妨去看一看。好，这个时间来听郭富城所演唱的《游园惊梦》。 离开一天，曾经过万年，一闪进一个梦，令我恋。甜梦里面，就像一个乐园，这乐园没悲愁，爱在飞旋。说这里有不死爱恋，互爱着不变于经典，你巧言纯真爱，真心爱不肯变迁，爱是没有终点。我真的爱恋，用爱无价之线铺满了思念，从不变不改变，只想每天过着完美一天。离开一天，梦入一个乐园，找到了一个梦，梦却太短。真的爱恋，用爱无价之线铺满 了思念，从不变不改变，只想每天爱是互相发现。甜梦里面，我赠一个誓言，这誓言醒觉后变酸，这誓言醒觉后不复见。 这是来自于郭富城所演唱的《游园惊梦》，即便是把这出戏用现在人的理解方式转换成流行音乐，你还是可以在歌词和旋律当中感受到那是一段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的感受。正所谓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杜丽娘句句深情的唱词，我想可能会让很多着迷于昆曲的朋友一发不可收拾的是更加的着迷了。看《游园惊梦》的时候，我只是觉得那种情调很容易让人陷入其中。后来无意当中，我在海口的一家叫做未知书店的书架上看到了于丹《游园惊梦》这本书，才发现昆曲的魅力几乎是一种痴迷。此一番才觉自己对美学、对艺术的了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卑微的状况。所以除了努力工作养活自己之外，更多的是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看、去听、去学。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林忆莲《明明》。 明明握在手中，明明明

乐是谁家园，满园珍惜盼望可看到，人世无缘同到老，总怕是世俗破坏事情，冥冥之中那两神美景，梦里遇上请不要警醒，游园梦里且不要惊醒。 来自黄凯芹所演绎的《游园惊梦醒》，唐贤祖的《玉明堂四梦》《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都是以梦引来的故事，因梦而幻，因情而感，线索相似，甚至是结局也因为梦醒而终，也极为相似。但是读者观众赏析之人似乎好像都懂得去体味玩味这个过程，因为过程的存在而使其魅力无穷。说实话，现在我们的生活那么的繁杂急速，使得很多人在生活里头都没有这个闲情雅致去欣赏这种需要你细细慢慢的体味过程的东西。幸而有这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坐在这里，静下心来的去解读它，好像才使得我们从百忙之中抽出一点点时间，浅浅的去品味这些故事之美。但是说实话，我也没有说太多，只是抛砖引玉，想要让你在有空的时候去感受，自己去找来看一看。好，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相思赋予谁》。 你说相思赋予谁，明月窗台纤纤指，年华偶然谁弹碎，应是佳人春梦里，忆不起双蛾眉，纤纤霓裳烟波上，几时长江水，而今夜雨湿帘灯，我又在故年睡，一番番青春未尽有思意，此皎皎木叶缤纷霜雪催，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独默默桃花又红人不归，你说相思 所演唱的《相思赋予谁》，听完之后是不是有一种欲言又止的哀怨？但相思很久，只能感叹你说相思赋予谁。好，节目最后为各位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趁早》，拜拜。 是一片